哇，好棒、啊！ 好多小朋友喜欢泡泡。哎，忽然想到朋友小朋友的一个角色哈， 嗯、 就是在这个参加送甘节泼水节的年龄组成当中，就老幼都会有嘛，年轻人居多， 老少咸宜，我觉得是。 哦， 小朋友你就看到有多几岁的，一会儿在那玩吗？ 小朋友都有水枪呀、啊哦。我觉得这个节日， 成人好，真的。 这个节日对于整个泰国来说，真的是无论这个老少，大家都是参与的。 哦， 必须要参与。 是有一个问题，我突然间想到，那你想泼水节参与的人特别多，然后就跟逛庙会一样，那万一小朋友他那个走着走着家长找不到他了怎么 会有这个危险的。我觉得有一点就是，如果要是带着小朋友去参加泼水节的话，还是要注意，因为实在是太挤了，那个街道 挤 不动。你像那个泡泡那个 party 的话，我根本就没有挤进去，因为人实在 是里三层和外三层。 对，里三层外三层。 对，而且如果要是说有年纪比较大的朋友，还真的不太适合。对， 因为你剧烈一高兴呢，会有一些反应。 对，而且他有的时候是人挤人，他说不定他不小心就会碰到你。 安全是很重要的， 安全是很重要的，并且我觉得有一点好，泰国呢泼水节有一点怎么好呢？ 嗯， 因为天气很热嘛，大家泼水还挺舒服的。 对，因为就凉爽嘛，对，我会觉得就身上有点水很舒服， 对 吧？ 但是也有里面也有搞怪的一些， 搞怪的， 对对。他们呢，大家知道看到那个照片视频，你能看到你去泰国参加泼水节，首先有一点你要有自己的工具嘛，哈。 哦，泼水的。 你当地人，你拿一盆啊，或者拿一桶，然后直接拿着盆子，然后给你泼水。但是你像我们这游客的话，大多数都是要买一水枪的啊，水枪，拿一水枪。但是有一些当地人呢，他们就很有意思。他们在水枪的水里加了冰，所以你想一想那个感觉，刺到你身上之后那个感觉， 我多么的激爽， 我 对，特别的激爽。有时候有些人的那个水枪，大家在买水枪的时候也要注意啊，水枪是不同那个规格的，有的水枪滋的水啊， 气棒的供还不一样。 对啊， 对对， 有的那个水枪的滋的水比较细，有的那个水柱很大， 很粗很大 很大。所以说在打这个水战的时候，大家我觉得还是要注意。像我这次就特别倒霉，然后买了一水枪，质量不过关，滋不出水来，然后一路被欺负。 准备好利器，参加当地这个像过年一样的盛事哈。那我突然想个问题，比如说我们呲水枪是很热闹，但是耗费体力，对不对，道道？所以我们要在街边吃点东西，补充一下。街边会有吗？就在这些呲水附近会 有的、 哦， 有的。其实这个泼水节期间，曼谷呢，它是整个划定的几个街区嘛，这几个街区可能就是汽车啊，什么交通工具，这些都 不让来了， 都不让来了，都改成了步行的。大家都是主要是集中在这几个区域。刚才说到的那个暹罗广场啊，Central World， 这是主要的这个泼水的区域。其实年轻人还比较喜欢去的有考山路， 考山路， 考山路很好， 背包客的天堂啊，那边是有好多的酒吧呀，然后有一些夜市啊， 考山路的 啊，考山路夜市啊， 嗯、 到的。 对， 肯定喜欢。那边呢也比较热闹，年轻人特别多。 也是一个场所，一个战场，是不是？ 对，也是主要的这个曼谷的那个战场之一。 那些酒啊，比如说我是酒吧老板的话，因为滋水，你想啪刺到桌子上啊，刺到会不会这么？ 不会，一般大家进来 滋水吧。 对。大家进了这个商场，进了这个店内啊， 不 会滋水的、 啊， 主要是在他们划定的那个主要的活动范围 当中， 区域范围那个街道上是可以的。 对。 然后在这段时间呢，因为你滋水你要有水嘛， 嗯， 所以说在这些区域呢，整个那个泰国那个政府呢，他会把那个水龙头啊、水管直接引到那个街道上，所以说街道上都有专门的那种那个水桶，就是帮你蓄水啊，然后你泼完水之后，你还往水枪这个填子弹的那个地方。 我天哪！太棒了， 弹药库， 弹药库， 高压水泵。 哎呀，就听我们小 P 这么说呀，没参加过，真是挺遗憾的、啊。 挺遗憾的，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赶在这个时候去。 对，因为泼水节期间，整个泰国的像酒吧呀，包括演艺表演，你像泼水节 嘉年华了，其实 对嘉年华，他们也有一些大型的音乐会，然后那个酒吧里还有一些大趴，我觉得这个东西都特别好玩的， 真的融入当地的，对对。 哎，如果要是赶上那个泼水节，赶上周末的话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种周末市场。 对，他们有夜市，泼水节期间是都有夜市的，晚上的时候可以大家去逛一逛夜市、啊、 溜达溜达， 太棒了。 像 Central World， 但是夜市呢，基本上有的夜市呢 ，Central World 像这种大商场旁边的也是十点结束， 哦，十点结束， 把握一些时间。但是一些街头的那种小吃啊，可能就比较晚一些。 哦，对，说到泰国，大家都对泰国有很深刻的印象哈。 对， 消费不高，吃的非常适合中国的胃口哈， 而且特别的嗨。 对。那可以想象，在送甘节这13号到15号这几天的时间当中，不管是房子、酒店的入住，还有这个餐饮，是不是会相应比平常会高一点的？小 P， 会的。本来这个这次去的时候，我订了，就是换了